九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出世，在超过六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在过百部的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演出，其中在著名荷里活电影《仙乐飘飘处处闻》中饰演奥地利军官角色最为人熟悉。基斯道法庞马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2012年凭电影《基巴爱流程》以82岁之龄首夺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基斯道法庞马星期五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屋企安详离世，妻子陪伴在侧。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晴，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温暖，日间干燥，晚上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将军澳骏逸街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环保大道至到骏昌街之间一段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咧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系将军澳骏逸街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环保大道至到骏昌街之间一段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咧，较早前喺西行道北去尖沙咀近佛光街天桥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仍然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最低工资维持不变，每个钟头37.5。电话旁边有潘先生。 我老婆咧翻清洁，佢一个月都系6000零蚊，咁啊全家收入应该加盐加餐，直就系乞衣兜攞饭食。 刘女士， 每一次一讲最低工资未加咧，出去食餐饭咧就加2蚊，实际加嗰阵时候又再加3蚊，个通胀源头喺边度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咦，你啲利是封原来用布做嘅，咁型仔嘅瑞文，你梗系预埋我一份顶啦。 细杰，你谂多咗啦，呢啲咧就系一间小社企嘅出品嚟嘅。今集我请嚟佢哋嘅负责人张丽霞上嚟介绍翻，既环保又靓仔啊！ 而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九优复出啊！挨年近晚啦，真系预埋你一份噶。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 我个世界 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浩之。 早晨啊，陆宇光。 系， 陈啊，陆宇光， 系啊，咁就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呢个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啊。咁啊，陈浩之啊，咁喺开场嘅时间咧，都同大家关注一下俄罗斯嘅情况啦。咁我哋上个礼拜都花咗啲篇幅去讲，就系咧喺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之后咧，咁啊全国引发大型嘅示威啊。咁亦都咧引发好多世界各国咧系关注呢个事件，更加影响咗咧俄罗斯同一啲国家嘅关系添。 嗯，冇错啊，我哋见到咧。俄罗斯星期五就驱逐了德国、瑞典和波兰的外交人员。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看回俄罗斯外交部就说，有关的外交人员上个月参与支持纳瓦尔尼和抗议他被扣押的一些非法示威活动。不过见到至少瑞典的外交部发言人已经是否认了有相关的人员是参与任何的示威。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亦都是回应事件，说是一个毫无理据的决定来的。 咁至於納瓦爾尼咧，就而家係被扣押住啦。咁今個星期咧，亦都係再度出庭啊。當局就話佢對於二戰嘅老兵咧係作出誹謗噶。咁就佢就被指咧喺舊年嘅六月嘅時候，喺社交網站就發布過一段批評咧，有老兵參與製作啦，支持總統普京修改憲法嘅一條影片。咁啊，納瓦爾尼就喺庭上面就話，今次嘅審判咧係一場旨在係貶低佢啦，令人討厭嘅一場公關審判。 咁除咗俄羅斯方面啦，亦都有一啲示威活動係支持納瓦爾尼啦。我哋又將個焦點咧帶去另一度，就係緬甸。今個星期當地咧亦都有一啲抗議軍方發動政變嘅示威。 緬甸軍方發動政變。 阿拜草。以我建议，做得有啲咩咩啲。 国营电视台报道，全国实施紧急状态一年。 你应该等我写状呢。以我建议啊，会使用时间物理帮嘛。 喺阳光街头，民众敲打厨具抗议。有人举起三指手势，发起公民抗命。美国白宫发言人话，考虑对缅甸恢复制裁。 The United States, I should say, removed sanctions on Burma over the past decade based on progress toward democracy. The reversal of that progress will necessitate an immediate review of our sanctions laws and authorities, followed by appropriate action. 中国外交部就指，国际社会应该避免令局势复杂化。 国际社会的任何行动都应有助于缅甸政治和社会稳定，有助于缅和平和解。避免激化矛盾，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咁今次嘅緬甸嘅政變咧，就係星期一嘅時候發生噶。咁仲記得新聞報道就話咧，係當日清晨咧就已經係出現咗一啲手機網絡咧出現干擾嘅情況啦。跟住就陸續見到一啲嘅片段啦，社交網站上面啲片段，就係有啲嘅國會議員咧就係喺屋企裏面咧就係被帶走啦等等。咁咧就大家就意識到咧呢一場係一場政變啦，亦都見到好多嘅軍事嘅車輛咧喺街上面行走。咁見到咧就係總統温敏啦，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啦，同埋一啲嘅全國民主聯盟，即係佢哋領導嘅政黨啊，佢哋一啲嘅高層人員咧，都已經被軍方扣押住。軍方咧亦都頒布為期一年嘅緊急狀態，又話咧國家權力咧已經移交俾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 咁而家其實温敏同埋昂山素姬嘅情況係點咧？都係暫未知，因為佢哋暫未露面啦。咁而見到最新就係、全國民主聯盟黨委聘全國民主聯盟委聘嘅律師亦都話咧，都暫時未同到兩個人見面，咁就話佢哋而家係被軟禁喺住所嗰度啦。但係講翻今次咧去拉佢哋兩位，究竟係涉及啲咩嘅罪名咧？睇翻喺昂山素姬方面咧，就俾警方咧控以係藏有違法進口嘅 無線電對港機呢一條罪係被扣押去到今個月嘅15號，而軍方亦都話咧，温敏係涉嫌違反緬甸災害管理法啊。咁而內比都嘅法院咧，星期三亦都係以視像嘅方式去開庭審理，並且係批出咗為期14日嘅拘押令啦。另外都見到咧，星期五嘅時候啊，緬甸全國民主聯盟嘅中央執政中央執委啦，兼發言人温腾咧，亦都係星期五被軍方嗰邊扣押。佢嗰陣時咧就向英國廣播公司就話咧，自己係被控一啲干犯煽動性嘅罪行啊。 今次咧最新嘅發展咧，就係見到緬甸當局咧就係要求電信服務商去到封鎖一啲嘅社交媒體啊。咁繼 Facebook 之後咧，咁最新嘅情況就係 Twitter 同埋 Instagram 咧，都係被當局咧就係勒令一啲嘅電信服務商咧去到封鎖噶。不過民眾仍然都是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作出一些示威抗議。 我們看到剛才的聲帶到都即民眾有去敲打廚具來到去示威，其實這個都是一個緬甸的傳統，就是透過敲打鐵器來到去驅走邪惡和惡運的有個這樣的意喻。另外紅絲帶都是另一個象徵，陸宇光。 是啊，因為見到近日都有大批的醫生、教師和學生等等都是他們嘅三嘅胸前咧，就系挂上一条嘅红丝带。咁红色咧就系俄山素基领导嘅政党全国民主联盟所属嘅颜色啦。咁所以咧，今次都系一个象征支持咧，就系呢个执政党嘅一个嘅做法吓。 咁至于举起嗰个三指嘅手势咧，其实之前可能大家喺泰国嘅示威嗰度都见到噶啦。咁就系嚟自即系电影《饥饿游戏》嘅一个手势咧，就系象征去抗议一啲极权噶啦。咁而头先讲到话即系有醫生或醫護的一些示威罷工，其實都是來自一個新成立的緬甸公民抗命運動組織發起一個公民不服從的運動。那個組織說原來現在全國在30個城鎮都有超過70間醫院和一些醫療部門的響應，而最新都見到那個不合作的運動是去到學生、青年團體或者是一些公務員和私人公司的員工都有參與。 咁啊，头先讲啦，咁啊一啲嘅大学教师咧都有参与今次嘅示威活动啊。咁估计咧就系其中一间咧就系仰光教育大学咧，估计全校咧240多名员工，有200人咧都参与咗今次嘅罢工运动吓。咁而今次咧亦都系见到军方系拘捕咗唔少人啦吓。咁啊，根据人权组织嘅数字咧，政变到而家已经接近150名嘅官员、议员同埋民运人士被捕，亦都话咧有啲嘅平民咧喺一啲嘅抗议期间咧系被警方拘捕嘅。 冇错啊。咁亦都事件嘅发展啦，今次发动政变嘅时机啦，不如呢个时候我哋都请嚟我哋今日自由评嘅嘉宾啦，请嚟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候选人冯家成喺度啊。冯家成，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首先问下你咧，就系点样去分析今次军方策动政变嘅一个原因咧？咁同埋对于请讲吓。 请讲。 同埋对于即系缅甸嘅。即係睇翻緬甸嘅歷史嚟講咧，咁其實今次即係好多人都去形容咧係緬甸民主嘅倒退啦嚇。咁啊睇翻緬甸嘅歷史，其實點解今次嘅政變對於緬甸嚟講個傷害或者個影響力係咁大咧？ 咁我諗講翻緬甸，即係軍方點解會揀呢一次作為個契機去即係推動政變啦？咁其實睇翻緬甸軍方個即係用嘅藉口啦，或者係佢哋所支持嘅黨派，即係叫做鞏固發展呢個鞏發黨。咁佢哋嗰個一直以嚟喺2020年嘅國會大選之後，其實都一直指控緊昂山素基啦，同埋成個政府係有個選舉舞弊或者縱容有個選舉舞弊情況出現。咁所以一直到11月到而家為止咧，其實見到唔同嘅黨派都有要求過，即係譬如話重新點票啊咁。佢哋即係就利用咗呢個，即係大家覺得會係一個選舉舞弊嘅情況啦。咁啊，軍隊就用呢個藉口，咁所以就一直其實同昂山素基去施壓嘅，咁就要求佢重新點票啦，或者係要求呢個選委會去俾佢哋去睇翻嗰啲選票嘅 copy， 即係確保到係真係冇大舞弊嘅狀況。咁所以呢個咁嘅僵局其實都維持咗大概1至2個月，係去到2月1號嘅時候啦，咁就真係正式咁樣執行咗策動咗呢個咁樣嘅政變啦。咁點解揀2月1號咧？因為2月1號本身係新國會嘅就任日期嚟，咁其實如果你係要去否決成個選舉嘅合法性咧，咁呢一個又係一個即係比較相對即係合理嘅一個日子去發動一個政變，去推翻咗呢一個選舉個合法性咁樣。咁我諗呢個係軍方所利用嘅原因。 咁其實而家都見到頭先我哋都提到話唔同地方都有一啲示威活動喺度組織緊啦，咁見到嗰、那個浪潮都慢慢喺度開始緊嘅，但係喺斷網之下啦，或者社交媒體被禁之下，其實各地嘅人係點樣去組織呢啲示威活動嘅咧？ 我諗而家都係比較即係各種唔同方法去試啦，咁 Facebook 就話禁止到2月7號啦，咁我見到當佢哋宣布有呢個咁消息嘅時候咧，其實好多網民就轉咗去其他唔同嘅社交媒體帳户度發放信息嘅。咁但係都陸陸續續咁都有啲唔同話，即係譬如禁止嘅消息。咁我聽到最新就好似講話打算係禁 Twitter 同埋禁呢個 Instagram。咁但係佢都仲係用緊唔同嘅網絡渠道、網絡社交平台去發放信息，例如 TikTok 啊，即係呢一類咁樣嘅 channel 都有。咁所以我估佢而家都係試緊用唔同嘅網絡平台嘗試去即係去散播消息啦。咁仲有就係透過唔同嘅即係譬如社交媒體啊，可能講緊係 Signal 啊。WhatsApp 啊，咁 Telegram 都有人去即係嘗試去呼籲咁用，咁所以我諗被完全係真係禁止曬成個網絡上面個運作嘅，咁尤其是暫時都未見到政府有信，即係有意去重新去斷網啦，咁所以我諗呢個位就大家都係互相咁試緊，咁另一方面就當然都透過普通傳統嘅可能係社區式嘅一啲示威活動啦，咁呢樣嘢都比較容易啲去即係口耳相傳，咁容易去呼籲啲市民去即係參與個活動。 但而家其實都見到都拉咗一啲嘅示威人士，其實個浪潮又點樣去評估呢？ 我估而家暫時都未即係去到最高潮個位嘅，因為我見到即係譬如你見睇翻過去嗰幾日，都有唔同嘅專業團體其實都開始出嚟話參與呢個公民即係不服從嘅運動啦。咁我諗呢一個。至少可以見到，起碼喺中產或者啲專業人士入面，似乎都暫時未係想喺呢個位去退落嚟。咁調翻轉頭，政府個回應方法其實都即係當然你見到係不斷咁驅咁，即係唔同嘅示威者啦，或者可能係啲全民盟嘅一啲領導人物。咁但係佢嘅回應暫時都算係未去到最用到最極端嘅手法，即係你過往試過有學運咁啊，軍隊就會介入，或者係即係甚至好大型嘅暴力事件發生。咁但係暫時仲未見到有咁樣嘅情勢出現。咁我諗呢個本身都同翻軍政府暫時嗰個議程係有關，因為你見到佢最新成立嘅政府其實都似乎係想用翻啲比較溫和派嘅人，或者有啲專業嘅技術官僚去做。咁睇嚟佢就唔係即係完全話想去。完全即系话军政府乱嚟啊，或者即系唔系完全想用一个即系军事独裁啊，即系完全系去完全压制晒所有民权咁样嘅状况，似乎未系咁样嘅息怒去发出。 咁睇翻即系其他国家嘅反应啦，头先都声大都听到啦，咁就系美国咧就话考虑紧去到再次对缅甸实施制裁啊，咁但系咧就有啲人都去到关注到咧，其实而家美国同缅甸之间嘅贸易关系咧就唔系咁强嘅啫，咁真系有要制裁嘅话，有啲乜嘢制裁嘅选项咧？咁好啦，咁就算真系制裁嘅话，咁会有啲咩嘅效果咧？因为而家其实缅甸都同中国嘅关系好密切啦，咁会唔会话惊制裁？之后可能即系最进一步啊，将呢个缅甸系推向中国嗰一边咧。 我谂制裁会有几个考虑咧。第一方面就系头先你咁讲啦，本身其实美国已经有一啲嘅系针对军方领袖，尤其是敏昂莱同埋几位高级将领本身嘅啲制裁，其实都喺旧年就已经旧年定前年嘅时候，其实已经开始重启咗。咁所以真系要冻结资产啊嗰类嘅活动咧，或者呢类咁样嘅制裁方式，其实就用咗噶啦，基本上。咁如果要再去強硬啲嘅方法咧，其他人有建議過就係話，會唔會考慮禁止同軍方有聯繫嘅，或者同軍方有合作投資嘅啲國際企業咧，例如用一啲即係譬如透過去制裁某一啲嘅同軍方有關嘅企業，咁然之後就逼其他合作緊嘅國際企業咧就要去讓步啦，或者停止同佢哋投資。咁我見到尋日就日本譬如最出名嘅啤酒公司麒麟啦，咁都有講到話會暫停同緬甸嘅任何合作。即系计划，咁我谂呢一啲都系嚟紧有机会去施压或者去制裁嘅方式嚟嘅。咁另一方面会担心嘅就系头先你咁讲会唔会因为制裁太强硬，然之后逼到缅甸走向中国？咁我谂呢一个都系佢哋个考虑原因，即系考虑因素入边，因为始终即系缅甸系东南亚国家联盟入边其中一个重要成员啦。咁如果缅甸将佢，虽然美国将缅甸再逼向一个完全孤立嘅局面咧，咁好难保佢会唔会走翻去类似柬埔寨咁嘅情况，就完全或者更加一面倒倾向中国。咁但系另一方面咧，缅甸其实本身自己除咗中国之后，佢一直都尝试去同唔同国家合作，例如日本同印度。咁美国会唔会尝试，即系美国到底会点样去联合呢啲国家去施压啦？定系其实会透过日本同印度尝试去放一条生路？等緬甸有一個即係遊走空間，咁我諗呢個都係嚟緊 即係美國內部都要去考慮嘅一個因素。咁但係除咗美國之外，其實歐盟都仲有其他即係板斧係可以去制裁。因為去年佢都繼續去沿用翻一啲叫 Everything But Arms 嘅一啲合作條款，咁即係繼續同緬甸嘅出口咧係有一啲即係優惠嘅計劃嘅。咁會唔會又係因為呢個嘅政變事件咁，然之後去即係取消咗呢個咁嘅協議？咁呢個都係要值得觀察。 嗯，馮家成，你提到即係頭先日本嘅嗰個位，其實都係一個有一啲有趣嘅觀察嘅。譬如喺日本嗰邊都見到東京嗰邊有一啲大規模嘅示威，都係以往比較少見嘅，有幾千個緬甸人就喺日本外務省嗰度示威啦。咁但係其實喺今個星期頭先你就話啤酒巨企麒麟佢就即係都暫停同即係緬甸嗰邊嘅夥伴公司有啲合作的关系，但日方即是日本的当局对于今次的事态的取态又是怎样，其实接下来他的应对的策略又预计会是怎样的呢？ 咁見到譬如啱啱政變當日啦，日本個反應其實即佢係站於好強硬同埋一個十分之溫和中間，即佢有一個中度嘅力度，即佢又唔係完全好似中國政府或者好似佢唔似中國政府嗰種即係相對比較溫和嘅回應方式啦。咁但係佢又未去到好似歐盟或者美國用一個強烈譴責嘅字眼。咁我諗佢而家最緊要都係呼籲話盡量放翻俄真素機，然之後就重啟翻一個即係民主程序、民主嘅過程。咁呢個 message 都算係即係近西方，但係又未去到最盡嗰個位嚟。咁我諗日本政府都明白到，如果佢將緬甸逼得太緊嘅話咧，咁好難保其實就會將緬甸真係逼向中國入邊。咁呢個都係日本唔係希望見到，因為緬甸同日本其實喺過去嗰五六年都有好多合作計劃，甚至日本係中國嘅其中一個即係替代品啦，你可以咁講，即係喺經濟合作方面。咁我諗日本都明白自己嘅角色同埋定位，咁所以佢唔會想去到最盡。咁所以佢啱啱見到最新消息就話外務省即係外相會嘗試去同緬甸軍方去交流。咁睇下可唔可以用一個即係對話嘅方式，去令到呢個政變事件或者政治衝突可以化解。 最後咧，頭先都想問翻你啦，馮家成，就係咧，呢件事啊，呢個政變咧，對於緬甸嚟講係有啲咩嘅意義咧？因為即係睇翻緬甸嘅歷史咧，咁其實曾經都試過一個嘅軍事統治啦，咁後來咧，去到近年咧，先有一個嘅民主選舉，有民人政府啊，咁但係而家咧又出現一個軍事政變，咁好多人咧就話係一個民主倒退啦嚇，咁而亦都係其實上次咧都係大選，亦都好多人支持昂山素姬所屬嘅政黨啦，咁樣，咁你點樣睇今次嘅對於？緬甸嚟講個歷史意義係乜嘢？ 我諗今次係一個好好嘅反映，就係軍方似乎喺短期內冇可能透過任何正常嘅選舉途徑係可以擊敗到全國民主聯盟。我諗佢一開頭話容許全國民主聯盟去參與選舉，本身個方程式咧就諗住，你玩到一兩年嘅時候咧，咁其實應該嗰個選民都會知道你係冇乜執行能力嘅，你係好難去推動政策，咁所以就唔會支持你。咁所以喺嗰個意識底下，佢相信可以放權俾全民，等佢自己心死。咁但係過去兩屆選舉都見到全國民主聯盟不斷冇倒退啦，嗰個嘅支持度反而嗰個議席係增加咗，咁似乎就 send 咗一個 signal 信號俾政府知，或者俾軍方知，就係透過一個民主選舉咧，佢哋一定係輸。咁如果要去改變呢個局勢咧，咁似乎日後軍方如果要重整翻個政局，就可能透過啲選舉制度啦，或者選舉模式去確保嗰個議會係有一個分裂嘅局面，咁令到軍方個地位可以得到穩固。咁呢個似乎係其中一個可行嘅方法。咁對成個緬甸民主政嗰個局勢嚟講，咁當然就唔係一個好消息啦，因為其實軍方喺過去嗰十年都冇真係完全脱離過政治，佢一直都喺後面度操盤，咁只不過係一個喺幕後一個幕前，咁而家佢重新回翻幕前，可能會再做一啲手術，咁去令到嗰個緬甸政局更加合乎佢本身心意，咁呢個對日後緬甸民主化嚟講都係一個隱憂嚟嘅。 好啊，唔該曬馮家成啊，多謝你今日為我哋嘅分析嚇。咁呢個時候咧，陳浩之，我哋都係講一講咧另一個嘅地方嘅一個新聞啦，就係嚟自英國嘅事喎。 冇錯，見到最新咧就係英國通訊局咧就撤銷咗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嘅牌照啦。咁其實根據翻英國廣播條例咧，喺英國廣播嘅執照持有人咧係必須對於佢嘅內容係擁有一個編輯嘅責任啦，而且係唔可以接受政治機構嘅控制啊。咁而英國通訊局咧就講翻就話 CGTN 嘅持牌人咧星空華文傳媒咧對於節目嘅揀選啊播放安排咧就冇編輯嘅責任，亦都講到話 CGTN 咧其實係由中國共產黨控制咧就唔符合英國嘅廣播條例，咁所以咧管理局就認為已經俾咗申請人有好多合規嘅機會啦，但係對方就冇咁做，就認為咧撤銷牌照嘅做法係合適嘅。 咁中國環球電視網咧就發表聲明啦，就話表示對當局嘅決定咧係遺憾嘅，並且係堅決反對，就話當局咧係無視頻道嘅國際專業聲譽同埋良好記錄啊。咁而喺北京咧，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汪文斌咧，對於英國通訊管理局係吊銷 CGTN 嘅牌照咧，就表示堅決嘅反對。佢就敦促英方咧係立即糾正錯誤，咁啊中方話會保留採取進一步行動嘅權利。 咁其實講翻啲後續影響啦，今次吊銷 CGTN 嘅牌照咧，都會影響呢個電視台喺歐洲地區咧去推廣中國形象啦，同埋軟實力嘅一啲情況。因為其實英國廣播牌照咧可以喺歐洲嗰度廣播嘅，而 CGTN 咧一度以嚟都係以倫敦啦作為歐洲嘅營運總部嘅。 咁而咧就系、是、其实咧早前咧喺旧年七月咧英国嘅监管当局咧已经讲紧话 CGTN 咧系严重违反英国广播条例啊，因为咧佢就报道过一名嘅英国记者喺中国认罪嘅片段，咁当局咧就话佢涉嫌侵犯私隐。 另一方面咧，都見到其實中國外交部咧星期四咧，亦都有講到就係話英國廣播公司咧上個月底啊，係播出一段涉及新型肺炎疫情嘅報導啦，就話中方嘅防疫部門侵犯人權咧，咁外交部係認為係帶有意識形態偏見嘅假新聞嚟嘅。 咁而咧就外界都估計啦，今次咧其實會唔會話中國同英國咧係打緊一啲嘅媒體戰、信息戰咧？會唔會話北京咧都將來有可能咧係作出一啲嘅反制措施，去到咧對付 BBC 咧？呢個都係大家值得關注嘅話題。 咁講到呢度啦，我哋先休息一陣，聽一節新聞，翻到嚟咧繼續有十萬八千里陪住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警方非常支持将起底行为刑事化。邓炳强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被问到立法建议系唔系因为警方向政府反映有人对警员起底，他话唔使警方提出，政府亦都睇到问题非常严重。除了針對警員的起底特別嚴重，亦都觸及到全社會，包括法官和不同政見人士。起底者的目的是透過恐嚇手段達至做或者不做某些事。他批評這些邪惡手段對社會影響非常大。被問到在香港國安法下，警方今年會不會批准舉行六四燭光晚會，鄧炳強強調警方根據公安條例處理公眾活動的不反對通知書，條例清楚講明警方要考慮活動涉及的安全和公共秩序，亦都要尊重遊行集會權利。在國安法生效之後，有關的考慮亦都是一樣。食環署今早以鐵馬和膠帶圍封支聯會在圍苑的花檔，之後要求移走物品。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和秘書長蔡耀昌一度和食環署人員理論，支聯會最終將花檔內的鮮花和物品移走。蔡耀昌認為食環署做法無理，亦都沒有給予機會辯解。他又說會聯絡地區人士，希望將鮮花送給市民。李卓仁說支聯會的花檔有32年歷史，從無間斷表達訴求，認為當局的做法是打壓，感到痛心。支聯會說昨晚收到食環署通知，在圍苑的花檔違反年宵場地使用協議，警告要停止在攤位陳列和展示。到凌晨接獲通知，說相關物品仍然存在，要即時終止攤位使用協議，並要在今早7點之前將攤位騰空交還。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屬於本土病例，其中黑龍江佔3宗，吉林有1宗，其餘8宗是輸入病例，沒有新增死亡個案，無症狀感染者就增加10人。內地累計89,681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 世卫专家组正在武汉追溯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其中一名成员说，他们要求到访的场所和想接触的所有人都获得中方满足，没有预期中方会如此开放。专家组成员达泽克表示，小组已经完成在武汉的实地考察，未来几日会整理数据，并会同中国的专家磋商，期望在下星期三离开当地之前，透过记者会公布他们的发言。但他表明，专家组此行只是迈出第一步，要确认病毒源头可能要花几年时间，需要采集动物样本、基因分析和流行病学研究。对于有人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是病毒起源，达泽克认为外界的猜测是将议题政治化到全球规模。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温暖，日间干燥，晚上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将军澳骏逸街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介乎环保大道至到骏昌街之间一段嘅意外咧，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噶，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带咧车多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将军澳骏逸街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现时咧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环保大道至到骏昌街之间一段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泽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康湖居。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年30晚，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陈淑兰，我在这祝愿香港在2021年牛年，大家最重要身体健康，出入平安，逢凶化吉。 2月11号晚上10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还有第二台和第五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10万8千里。 嚟到第二节嘅10万8千里啦，咁啊有陆宇光同埋陈浩之喺度噶。陈浩之啊，我哋都关注一下咧，就系美国嘅一啲情况啦。咁啊，其实咧，自从拜登上任美国总统之后咧，外界都好关注咧，究竟佢嘅外交政策、外交手腕系点啊？咁啊，拜登咧，终于喺今个星期四咧，就喺国务院就发表第一篇嘅外交政策演说啦噃。 嗱，呢个演说嘅内容咧，就被形容为咧系将特朗普嘅外交政策咧拨乱反正咁话。 咁我哋一齐听听佢嘅内容啦。 America is back.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外交演说。 Diplomacy is back at the center of our foreign policy. 他形容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We'll also take on directly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our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values by our most serious competitor, China. 又話也門內戰已經造成重大人道災難 ，A war which has created humanitarian and strategic catastrophe， 需要停止呢一場戰爭。 This war has to end。 咁呢個演說咧就係有幾個重點啦，咁就包括咧就頭先聽到啦，就話美國會重掌呢個嘅全球領導嘅地位啊，會重返外交舞台啦，亦都話咧會修補同盟友關係啦，咁亦都講到話同俄羅斯嘅關係啊，同中國關係啊，亦都講到咧也門嘅局勢。 嗯，咁喺俄羅斯關係方面咧，見到拜登都話咧要向普京講清楚，話係同過去咧特朗普唔同啊，過去就美國忍讓咧俄羅斯會干預選舉啦，网络攻击等等的侵略行动的日子已经过去，亦都讲到话美国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捍卫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他亦都要求当局，即是俄罗斯当局，去无条件去释放反对派纳瓦尔尼。 至於中東局勢方面咧，頭先都聽到啦，咁就係、是其實咧，沙特阿拉伯咧就係、是對也門係進行過持續六年嘅軍事行動啊。剛才都聽到啦，拜登喺演說裏面強調咧，呢場戰爭已經造成人道主義災難，要停止也門嘅戰爭。咁而拜登政府咧會停止對沙特售賣武器啊，咁相信都會對於呢個行動咧會有所影響。 嗯，咁呢個政策當然同特朗普過去支持沙特嘅王儲薩利曼啦，同埋都係唔願意去阻止沙特去介入也门的内战的对策都很不同啦。其实见到就 CNN 都有分析，就说今次拜登可以说是重设过往四年的外交政策的定调，目的是要凸显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是跟前届的政府有重大的分别。而拜登的外交取态就是要摒除这个单边主义，促进美国和盟友的利益的，也都明显跟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孤立的态度是有个鲜明的对比。 咁讲完外交之后咧，亦都睇睇美国嘅内部政治啦。咁啊，冇几耐之前咧，系参议院通过咗由拜登提出嘅19,000亿美元嘅刺激经济同埋救助方案啦。咁呢个方案咧，就将会向合资格嘅美国人咧，就每人派发$1,400，亦都会将失业援助咧就提升至到$400一个星期啊。咁不过咧，就系之前有啲共和党嘅议员咧，就质疑个救助方案个规模太大啦，同埋亦都质疑今次呢个方案刺激经济的成效，咁所以咧就系参议院都花咗好多时间辩论啦。嗱，共和党咧就系全部都投反对票嘅，咁就系咧系喺呢个嘅副总统兼议长呢个何锦丽去投下一个关键性嘅一票，先至咧将个票数咧成为51赞成50反对，就通过呢个方案。 系，因为而家讲翻，其实民主共和两党喺参与嘅势力就系50-50啦。咁今次亦都系何锦丽上任以嚟咧第一次去介入个表决。咁亦都由于头先都讲到话个方案通过咗啦，不过由于参议院咧都曾经对个方案作出改动嘅，咁所以都要翻去众议院嗰度咧去做个最终嘅表决。但系由于众议院系民主党占优啦，咁所以预料咧都可以顺利去过关嘅。 好啦，亦都讲一讲咧，就系特朗普落咗台之后啦，咁外界都关注咧佢代表嘅一啲政治理念啊，或者政治势力啊，咁有啲人形容极右啦吓，一啲极右政客嘅发展又会系点样咧吓？咁其实咧，共和党有一个咧嚟自佐治亚州嘅众议员叫做格林啊，咁其实咧都系扮演住呢个类似特朗普嘅角色。咁佢咧就曾经多次表达佢支持一啲嘅阴谋论啦。 咁有啲咩咧？譬如就系话早前有条片啦。就影到佢跟踪住一个咧2018年咧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嘅一个幸存嘅少年啦，就质问嗰个少年点解要剥夺美国人去拥有枪械嘅权利，又指控佢系收咗钱啦。咁佢之前其实都表达过一啲质疑，就话有一啲嘅枪击案咧系编造嘅事件嚟嘅，亦都曾经讲过就话咧民主党籍嘅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咧系犯下叛国罪啦，又话佢系呢个系可以处以死刑啊，又形容2018年。 年的中期選舉咧，係迎嚟伊斯蘭教入侵政府呢啲等等嘅一啲以往嘅講法啦， 係 啦係啦。 咁啊，眾議院咧就係今個星期四咧就投票通過，就褫奪佢喺兩個委員會嘅身份啦。咁通過嘅比數咧就係230票贊成，咁就對咧199票反對。咁即係話咧有11名嘅共和黨議員咧係投咗贊成票 嘅。咁不過雖然其實有共和黨人咧倒戈之下就通過咗啦，但係個事件咧其實都令到共和黨係陷入咗個兩難嘅喎。咁我哋見到就係話眾議院嘅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啦，雖然都有譴責咧格林過往嘅言論嘅，但係就拒絕去懲罰對方啦。亦都有啲共和黨嘅議員係擔心咧民主黨係會針對共和黨人咧係去採取更多嘅行動啊。 咁可見咧，咁其實共和黨有啲人咧都係反對呢一類咁極端嘅言論嘅。不過咧，睇嚟咧就係共和黨嘅領袖咧又話唔想同佢割席啊，即或者唔完全唔想話去即係去懲罰佢咁樣一個咁嚴重嘅行動啦。咁可能有啲分析都認為咧，即係因為格林啊或者佢哋所代表嘅一啲支持者啊板塊咧，仍然都係共和黨支持者嘅一個重要嘅一個環啊。 咁講到呢度啦，跟住我哋今個星期咧。为大家揀嚟的人物档案的主角呢，其实也都是来自议会的。咁呢就是 AOC, 是一个民主党的进步派新星来的。卢宇光，你对他有什么的印象呢？ 他是很年轻啦，亦都是一个非常之牙尖嘴利的一个众议员啦，亦都曾经多次呢都在社交网站那里呢就发表他对一些时事的看法啦，或者反驳一些对他的指控咁样。 是啊，反应都非常之快，同埋即是网民亦都是都几受落下。讲翻近期咧，其实都见到佢喺议会嗰度啦，譬如喺 GME 事件嗰度咧，都有话要调查去股票买卖平台咧嗰个Robin Hood 啊，罗宾汉。限制呢个股民买卖股票嘅决定啦，亦都系获得共和党嘅议员啦喺 Twitter 推特嗰度咧有啲支持嘅，咁但系好快就反应就不满咧，佢借佢呢、這个即系分享佢呢个嘅贴文嚟到去即系做一啲政治嘅表态咁样样啦，咁、那个回应都好快，其实亦都系好有好多互动嘅。 咁 AOC 咧就系即系被视为一个进步派嘅一个众议员啦吓，咁亦都系引嚟好多爭議啊！咁究竟係佢嘅故事係點樣咧？不如我哋嘅同事阿梁家樂咧，亦都係準備咗今日嘅一個環節，同大家介紹下佢。 十萬八千里人物檔案，美國民主黨進步派新星奧卡西奧·科爾特斯 （AOC）， 行入國會大樓 ，AOC 嘅辦公室別樹一格，訪客留低嘅便條五顏六色，貼滿議員牌匾嘅牆壁。只要通過安檢，佢嘅辦公室大門永遠打開，甚至變成打卡點。AOC 嘅貼地源於佢喺紐約市布朗克斯區成長嘅背景，嗰區以有色人種同基層為主，嚟自波多黎各嘅父母。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搬到另一个社区，在两个社区间来回，年轻的 AOC 已经深深体会美国的阶级差异。做议员之前， AOC 做过酒吧调酒师，靠双手偿还学债，不过政治对他来说不是完全陌生，他曾经帮过政治人物工作和助选。直到2018年，一个民主党进步派组织看中 AOC 年轻、基层、女性、移民的背景，认为他有助推动民主党改革，因此邀请他参加众议院选举。AOC 从政的第一关是在民主党初选中挑战党内自1999年起担任众议员的克劳利，他质疑对手无意正视社会问题，甚至根本不在选区内生活，是不是有资格成为民意代表？克劳利有资金、有人脉、有权力，而 AOC 就拒绝企业捐款，剩低的可能只是一股冲劲。当时基本上没有人看好他，于是他逐家逐户拍门宣传，最后爆冷击败对手，更成功当选，成为当时历年最年轻的女性众议员。成为议员之后 ，AOC 的推特追踪人数急升， 和网民互动之余，他又会直播打机，亦都会在网上唇枪舌剑，回应政界或者传媒的攻击。不过活跃在网络的新一代，少不免会有黑历史。有人翻出 AOC 求学期间拍摄的宣传片，片段中的他在节奏强劲的音乐下跳舞，被共和党议员攻击，认为他不符合议员的形象。AOC 毫不客气，在办公室门口再度跳起宣传片内的舞步，并且在社交媒体上风趣地回应，做议员一样可以跳舞。AOC 支持极端左翼政策，例如全面禁止化石能源的绿色新政、全民医保等等。民主党内部亦都不乏反对声音，认为 AOC 的主张令到民主党更左倾，会失去选民支持。AOC 就话，党内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因为上一代和当今世代的成长环境不同。简单来讲，就是世代之争。 今个星期六2月6号同大家耳朵游 挪威。 作为欧洲第六大的国家，人口就只有约500万，计翻个人空间面积非常大啊。 旅游乐园的先奴2015年第一次到游北欧就揀了挪威，原因是他想追 极光啊。 挪威除了湖光山色靓之外， 他还有机会去到首都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场地参观。难忘故事请留意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 经典广播剧《八仙贺寿喜迎春之浆果得道》， 韩中离、吕洞宾、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因缘际会，注定修道。 钟伟明领衔主演，2月8号开始，一齐重温《八仙贺寿喜迎春之浆果得道》。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の精神に反する不適切な表現であったと、このように認識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それに、そのために、まず深く反省をしております。そして、発言をいたしました件につきましては、撤回をしたい。 刚才的说话即是来自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啊，他讲咩呢？他就话承认呢，他的言论是违反了奥运和残奥精神，是一个不适当的言论。他话会深切反省，同埋呢将他的发言撤回。究竟是一番咩嘅言论呢？陈浩之。 是啦，讲返少少背景先。其实呢，他今次致歉同埋撤回的发言呢，是源自星期三有一个是有关奥运筹办的一个线上会议啦。咁、那个会度呢就报告咗，就话呢六月咧系将会进行咧干部嘅改选，就目标咧希望咧将女性理事嘅比例咧系达到40%以上啦。不过咧就见到森喜朗咧喺个会度评论就话咧，虽然都见到啊文科省嗰啲一直系要求去增加女性理事啦，但系佢就话咧女性多嘅理事会咧系浪费时间。咁佢自己就做过日本榄球协会嘅会长同埋名誉会长啦。佢仲喺个会度举例就话咧啊，譬如榄球协会、日本榄球协会咧增加咗女性理事之后咧，开理事会咧就多咗一倍时间，又喺个会度讲话咧，女性就系竞争意识强啊，有人举手发言嘅话咧，就会认为自己都应该发言啦，所以个个人都发言。咁但系咧，佢呢一啲等等嘅评论咧，就备受批评啦。而睇翻即系 NHK 嘅报道，亦都讲就系话咧，嗰条片其实都即系大家都睇到噶嘛，但系个片入边咧系完全冇一啲出席者系发言去反驳森喜朗噶。 咁呢番嘅言论咧，就系、是、喺出咗街之后咧，咁就系、是。已经是引嚟好大的反响啦，于是他在第二日咧就开记者会道歉啊，咁头先都听到声带的一啲内容啦，咁不过咧就系、是、佢就话咧未有打算去辞任呢个奥组委主席嘅职位吓，咁啊佢就但咧见到个民意都系好高涨啊，好多嘅网民咧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要求阿森喜朗咧辞职下台。 咁其实对于外界要求佢辞职啦，佢就重新话自己系必须要履行个职责啦，但系话如果民间系有强烈嘅 聲音去要求自己辭任的話，可能都真的要請辭的。其實都不只是即網民呢去有啲咁嘅反應。我哋見到呢日本東京都嘅知事小池百合子亦都講過呢，就係話森喜朗發表咗呢個性別歧視嘅言論之後，其實東京嘅奧委會呢都面臨緊一個重大嘅問題。而就住森喜朗話佢冇考慮辭職呢，其實小池都唔知點回應，佢都話政府係收到大量嘅投訴電話啦，亦都係對於森喜朗呢個話唔辭職嘅回應呢係感到語塞嘅。 咁至於東京奧運又會搞成點呢？咁有多唔多人支持呢？最新嘅民調就顯示啦，有近八成嘅受訪者咧係反對七月舉行奧運會啊。咁至於東京奧運能唔能夠順利舉行呢？當局就話咧，佢哋將會喺今年嘅四月咧就決定更加多東京奧運嘅細節。咁就參與奧運嘅運動員咧就需要抵達日本嘅時候咧就交一個陰性嘅檢測報告啦，就或者係亦都要有一啲嘅社交距離要遵守啦嚇。咁就唔可以搭交通工具啦等等嘅。 另外我哋都轉講下咧，英國咧就申請加入11个国家组成的 CPTPP， 亦都即系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全面与进步协定啊。咁其实个协定就2018年成立啦，而家都有11个成员国。但系讲紧话，今次如果真系加入到嘅时候，对英国嘅帮助有几大咧？ 因为咧，其实都睇翻咧，即系英国而家出口去到 CPTPP 成员国嘅货品，只系占佢哋出口总值嘅8.几%嘅啫。咁亦都同咧当中7个成员国咧系签咗贸易协议噶啦。咁所以就算加入了個短期效益都未必很大。有些分析就認為會不會是都期望美國在拜登上場之後會加入這個 CPTPP， 到時可能真的英國和美國的貿易關係才是英國是最主要的目標。 咁讲到呢一度啦，最后我哋都聽一次人民足印啦，今个星期呢为大家带去澳洲嗰边。 108,000里人民足印。 放假一家大小活动之一，除了上山下海，就是去水果园采摘生果。悉尼西北部去南山国家公园的山路上面有很多生果园，最常见的是苹果园。在超市和水果店经常见到的澳洲红苹果果园都有出产，包括 Royal Gala、 Pink Lady 和富士，還有經常用來做沙律的青蘋果 Granny Smith。 其他的水果還有藍莓、士多啤梨、番茄、土和矮瓜等等。遊客可以在果園裡面指定的範圍採摘新鮮應節的水果，按摘到的水果的重量多少付錢。更有一些果園設有度假小屋，等住慣高樓大廈的人租住，親身體驗一下田園的風味。俾游客采摘水果只是果园招揽生意的花招，有一些果园从来不会对外开放。要大规模采摘生果，就是雇用短期的劳工。这些工人大部分是来自海外持有工作签证的人士，这个签证为期1年，可以为同一个雇主工作6个月，每周40小时。澳洲有最低工资，这些人士的工资受到保障，亦可以付出低廉的价钱租住由中介公司安排的住宿。工作假期合资格的人士必须在31岁之下，身体健康。他们刻苦工作，因为工作完了就可以随便在澳洲境内游玩。本地年轻人嫌果园远，工资不高，即使没事做亦都没兴趣去果园工作。2019年政府批出149,000个工作假期签证，是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去年至今，我们因为肺炎疫情封关，在外地的澳洲人尚且要轮候一段长时间才可以回来，申请工作假期签证的人当然更加被拒之门外。因此果园即刻失去了很多短期采摘水果的工人，只能够引入太平洋岛屿的工人协助。結果很多果園的水果趕不及採摘，需要銷毀，亦都很多是因為趕不及運到海外，需要在本地平價促銷。很多年之前，我曾經參加過一個採摘車厘子的旅行團，但是果園的車厘子又細粒又酸。上個月我在高速公路旁邊 遇上果园送到的即日新鲜车厘子出手，一公斤只是30澳元，比超市的美味得多，令我回味无穷。 唔该晒姚启荣带嚟嘅人民足印啊！咁喺节目嘅尾声咧，都想同大家一齐悼念一位咧系著名嘅男星啊，就系咧电影《仙乐飘飘处处闻》嘅男星 Christopher Plummer 基斯道法庞马咧，就逝世，终年91岁啊！咁佢喺呢个《仙乐飘飘处处闻》里面咧，就饰演一位奥地利军官咧，就最为人熟悉啦。咁啊，节目嘅尾段咧，为大家送上咧，就喺电影里面其中佢嘅一首独唱嘅歌啊，叫做《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非常经典，这一幕就是证明这一位平时木讷严肃的军官原来都懂唱歌的，很经典的一幕。 不过他说原来他之前其实未唱过歌的，在唱这首歌之前就连冲凉平时都不会哼歌的，但这一首歌就成为了一首很经典的名曲。 嗱，呢套戏咧就令佢咧就系为广为人知啦。不过好似咧佢都自己都对于呢套戏咧就曾经都有啲唔同嘅评价，就觉得唔明点解大家咁中意啦。同埋亦都系有啲嬲啊，因为咧佢嘅一啲嘅唱歌部分咧系咪嘴啊。咁佢话佢自己练唱歌练得好辛苦啊，即系点解要咪嘴咧咁？ 不过亦都系经过40年之后咧，先至都改称话好对呢套电影好引以为荣噶。 好啦，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